嗯，因为这个耐药是从群体来的， 嗯， 因为它耐药菌是可以传播的， 嗯， 你知道吧？ 耐药菌是可以传播的， 对， 嗯， 尤其你比方在医院里边最特别常见， 嗯， 那么你比方说这个医院有一个病人出现耐药菌了， 嗯， 如果他传给了别的，他可以通过医务人的手啊， 嗯、 这些器械呀、啊， 嗯， 包括空气呀、啊， 嗯， 包括一些传单被窝、啊，有可能就传给另一个病人， 嗯， 那个病人要是跑到社会上去，他有可能传给别的病人， 嗯， 别的人， 嗯。 你可以看到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哪个城市，他就在这个公共场所的一些像这个门把手， 嗯， 扶梯， 嗯， 电梯按钮， 嗯， 他就去采样嘛，都查到了这个 耐药的 耐药菌， 也就是意味着他可能不吃这个药，他天生已经被传染成耐药的了。 对啊，如果他正好他感染上了，那他第一次感染就是个耐药菌， 嗯， 所以耐药菌是可以传播的， 嗯， 所以他是一个为什么引起关注呢？就是因为他可以传播， 嗯， 跟传染病一样。 哎呦。这样我说，这就是一个全社会的责任了啊！有的时候，您比如说，相对医学医疗水平比较发达的城市，在严格控制抗生素，而有些地方可能不太严格的话，这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它可以到处传呀， 到处传， 人是流动的呀。 嗯， 所以刚才说的您这个特别好。这次世界卫生组这个报告也提到，越是不发达的地区， 嗯， 也就是说越穷的地方， 嗯， 抗生素滥用越严重， 越严重， 抗生素耐药越严重， 嗯，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来说，像打疫苗哈，就是大家都得扎紧自己的这个篱笆，守土有责是吧？所有的大夫都应该明确这一点。 对， 啊， 所以这次 WHO 就是他要做一个首次抗生素周这么一个来理念，让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这样的一个认识，因为认识是第一位的嘛。 嗯， 你说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就不会有相应的行动。 嗯，是，其实这个耐药其实还生活当中还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现在比较麻烦的事儿还挺多。您比如说，我还曾经听过儿科的大夫说，像儿科的这种衣原体、支原体感染，他们对于大环这个什么聚酯类的内酯类的这个抗生素都已经全部都耐药了，99%以上差不多都快耐药了。 您这个用的最广泛吗？ 最广泛哈，孩子就没办法，你只能忍着，忍一个月的高烧可能才能好哈。对于很多家长，因为我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特别上心，生怕我们家孩子也会出现这样情况。这是不是一个特别严酷的事实？就是说，社会上的都难。 因为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 嗯， 这个像这个还算不算最严重？ 嗯， 最严重就是前两年就是媒体包括医学上就是这个喊的比较热的， 嗯， 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对， 对，那个比这个严重多了。 嗯， 那个相当于像这种叫耐碳青霉烯的这些大肠杆菌啊， 嗯， 什么肺炎克雷白菌啊， 嗯， 这些菌出来以后。那他现在就是说，我们就像人类又回到了40年代以前， 那种医疗水 没有抗生素时代了呀， 对， 就基本上你没药可治， 嗯， 这是最可怕的。 是啊，当我们所有的试验了都没药可治的时候， 对， 太恐怖的一件 事。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他没效了。 哎呀，所以那会不会，比如说咱们用老百姓的这种语言哈，这个解释一下，咱们抗生素也花插着吃，能够多种多样的，它能不能变异的稍微的不那么明确一些？ 问题是实际上就是医学的进步，他们总是赶不上这个细菌的变异。 嗯， 我自己觉得赶不上 ，太快是吧？ 太快。 嗯， 你比方说举个例子，有一个数字， 嗯， 从1940年代吧， 嗯， 到1968年，就新发现的这个新型抗生素， 嗯， 从种类上说的，不是说哪个名字，就是比方你厂家出一个，我出一个， 嗯， 同一类不算， 嗯， 啊，同一类就同一类， 同一类都不算， 你哪怕有5个，它也算一个。大概也就十四五个， 十四五个， 但是从1970年到现在也就才4-5个， 啊， 这就是你想， 这个 就是你想你这个我们的发现就是发明也好， 嗯， 发现也好， 嗯， 新的抗生素这个速度有多么的缓慢， 就是因为太难了，是吧？ 那当然了，技术嘛，所以很重要的还是那个什么，还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儿呢？ 嗯，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医学是一个抗生素， 嗯， 一个现象。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现象， 嗯， 一直在发展的国家，在这个养殖业， 嗯， 大量使用抗生素， 嗯， 那么这一块现在被很多人所忽视的， 嗯，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嘛，你像我们给病人用抗生素都是以克， 嗯， 或者是毫克， 嗯， 这样来计算的， 嗯， 那养殖业呢，往那鱼塘里一扔， 嗯， 那往湖里一投，那可是按吨算的， 哎呦，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啊，这个可能有机会咱们再单聊哈。 但实际上，它那个抗生素呢， 嗯，也会传， 那当然了， 嗯， 它我们要吃这些鱼，吃这些肉， 嗯。嗯， 吃这些鸡，那现在因为我为什么会说这话题呢？ 嗯， 就是刚刚这几天在《纽约刀刃》 嗯 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我们中国的 嗯， 在这个鸡肉就是在市场就是随机就是卖的鸡肉， 嗯， 猪肉，就是采样都检测到了这个